思念的情绪，它经已经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9点之后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景森。今天的第一首歌开工歌要给你听到的是孙慧伦带来的这首 Bye Bye Baby。 风车的孩子转过一不是没有呼吸，原来我必须承认自己做个虚的风景，而我还以为你的爱就像那浪不断流，爱情不要算我让我没有交集，可以不在意那么多沉默不语，这些悲哀和有多容易我比谁都清楚， 倾斜头上青色的季节，你也听说也曾来过，我想什么不再遗忘的是什么，时间为何会倾斜，世界每次出发每次停下改变了吗，谁没有梦，谁不是不同，就让我们去飞吧，不害怕青春是你的家，就让我们去追吧，不停下勾勒出一幅画，勇敢重要是没刻意过，青春就是做最可爱的自我。 就让我们去飞吧，不害怕，青春是你的家，就让我们去追吧，不停下，喝出一幅快勇敢的画。那如果重要是你看过，青春就是做最可爱的自我。去飞吧，不害怕，青春是你的家，就让我们去追吧，不停下，画出一幅很勇敢的画。如果只要是你开的，青春就是做最可爱的自我。

没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人群，美在生活，这是上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鱼对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林俊杰他的个人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编号89757。说到林俊杰呢，当年发行个人第一张专辑《夜行者》，就引到很多人对他的关注，而且当中的很多的一些主打歌，同样有让很多朋友非常非常的喜欢林俊杰。 你把我得到的那一天，我睁开眼见了你一面，人就像句子的烂片，我属于你，没有期限。所有你说的不甜蜜，绝对自信，就像成都第一名。我的功能就是保护你，像天如地，如影随形不离。好吧，就记不记，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心意，发人类的奇迹。只是他皮肤有温度，深浅的呼吸。十秒钟你看见他像画皮三就留下开着灯，能否又不怪我念的就是你寂寞，我陪你担心。越是热闹更堵了我生命，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只有我绝对不离开你。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心意，发人类的奇迹。十秒钟你看见大小花一三就留下开着灯，你能否又不怪我念的就是你寂寞，我陪你担心。越是电脑屏幕了我生命，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让我觉得 Let's go. 没有你我是谁、是男人没发现把笑话一直瞒着我现在、难怪又不怪我念出去你寂寞我陪你 开心 可是念到感动了我想你不知不觉这么爱上你我心会变得不如自己就连我绝对不理得你 编号89757这是 JJ 林俊杰的一首歌随后会继续跟你分享到的是一起带来的这首体贴 电车开走的街边刚刚的花香长雪你讲的是离别我等的是永远原来我们离好远一呼吸就变白眼任泪光一闪就冻结你买了热咖啡我捧着暖暖脸你想陪我到几点提前不该再离别你会让该死心的人还要留恋不如说了再见从此消失不见我想忘了你也能快一点提前不该再离别还想逞强的人哭到泪满脸宁可没被发觉心里疼到极点等赶回家里我才宣泄直到飘雪

相信这首歌在很多一些公益场合经常会被大家所唱到。接下来会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陈倩倩的这首《蓝颜知己》，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整宣传以及广告的部分，待会儿接着回来，一会儿再见。 时间让情歌一点点沉淀，往昔曾有一个改变，情人知己这条界限到底应该画在哪里？如果这世界真的还有这样的第四种情感，一份未开启的心里下多少不悬念，蓝颜知己心有灵犀，你借我的心事我都没坦白，蓝颜知己我们的秘密，特别的你藏在心里不会忘记，谁无法代替。 三千，龙井是欺骗，自闭寸到碎，我和你演成灰，再对三天的雨水转一圈，当年雪除飞，月下见一杯，偏方和凄美，一饮而尽，已在眼前浮现，诉着是沉默，能不能说再见，唯有泪水四季轻抚你的脸，曾是那个笑点，冰的像雪，无过的三峡之缘，我诉着是沉对你对你说抱歉，我匆匆离别不曾再回是纪念，手机四处散落你的眷恋，美丽传说的残片凝住了誓言， 大桥的半个在断脚也模糊间，感觉有个狼虫缓缓上前，手里拿着方子他说他叫许仙，上面写着很多天书里才做到的事情，可是他不能忘记放弃这一个爱情，找我在梦中梦里把那偏方收集，回到千年之前，给时间带去纪念。 三天的雨水转一圈，当年雪除飞，月下见一杯，偏方和凄美，一饮而尽，已在眼前浮现，诉着是沉默，能不能说再见，唯有泪水四季轻抚你的脸，曾是那个笑点，冰的像雪，无过的三峡之缘，我诉真诉真对你对你说抱歉，我匆匆离别不曾再回是纪念，手机四处散落你的眷恋，说的三遍流出了誓言， 再怀念当年，就算依旧能恋，缘分飞花自谢，谢眼泪放肆跌，只水为缘那情我明愿， 我诉着是沉默，能不能说再见， 几位鹤发童颜的老人正陶醉于京东大鼓的演奏中，这是他们每天的必修课，也是在传承着这份古老的民间艺术。京东大鼓起源于京东三河、宝坻、香河一带农村。2006年5月20日，京东大鼓经国务院批准，已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今天十点的第一首歌会要听到的是伍思凯《五月光》。 爱情是一条漫漫寂寞路，恋人个个感到孤独，孤独的灵魂习惯了独舞，猜不出和谐双人舞步。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他不住一直你开始怕输，用情越刻苦越想在迷途，爱深不轻易自给解读。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若只是过路，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相爱的人呀，若愿意共度，丢一颗种子你就足。荒野之上，荒原奔放，不肯沧桑，只问痴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忙去信仰月光。 你的脸 转身就消散褪去，挣扎着被重伤而又被掩埋的雨，还是记忆中那片沙滩蓝的房子蓝的海，我们安静地呆望着，从你眼中看我的脸，我们乘着风一起呼喊你的名字，我的爱，直到天色渐渐变淡，才发现你已经不在。我的世界变得灰暗，大海也无奈，无奈叹息。挣扎着被重伤而又被掩埋，是不能安置的话语，枯萎在爱的斑斓深海里。Love you， 爱着你，可是一转身就消散褪去，挣扎着被重伤而又被掩埋。

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原来见你没跳出来，就算甜蜜了，他转过来，好好爱也再让他离开。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原来见你没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也再让他离开。 陶晶莹的这首歌《姐姐妹妹站起来》，接下来会要跟你分享到内地的这么一个组合，已经红有太多年的时间，羽泉的这首《唤醒时空》。 你的醒来是我安排，要你守在银河之外，我的未来没人能改，我正迎面向你走来，时空中笑颜迷雾，我写来永久感情曾相欠，你会不会哭，把爱留住，为了他时刻准备，后退做了就不懂得后悔， 时空中弥漫着笑颜迷雾，我醒来就胆怯怎相见， 不念繁华也能天下，

是要让我一个人独自承受。 这个结果呢，随后听到电视剧《滚滚红尘》当中的片尾曲，来自于许志安他的原唱，叫做《无尽的烟火》。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景峰。今天就陪你到这，感谢收听跟小浩，祝各位周末愉快，明天周一龙，明天见，拜拜。 一段段坎坷，痛从不曾停留。这一刻，心就一次燃烧到永久，从此无怨无悔，一路去拯救。无尽的烟火，冰冷的虚空，勇敢的执着，将要被黑夜淹没。双鹰的炙热，信念层层。现在我有